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我们个人的敬拜和赞美。今天我们要在神的殿堂里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、把我们的祷告合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先招请起立。我们要用首诗歌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我的心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导读几句经文，在诗篇22篇27到31节，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打开诗篇22篇27到31节，由我们台上的敬拜团队为大家读，请大家边听边来思想。诗篇22篇27到31节，

十字架是羞辱的，可是我们属于主的儿女，我们看他是至宝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我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抬头仰望你十字架，我们从那里看到你医治的活水，有宝贵的生命的泉源，那里有改变生命的大能。我们就将自己俯伏在你的脚前，来敬拜称颂你，把自己归给你。你在十字宝架上将你的生命献上，作为赎罪祭。我们因着你宝血的遮盖洗净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感谢父神这样全备的救恩，这样奇妙的恩宠，我们无以回报，我们只有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恩主的手中，由我们神来牵引我们走着一生一世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天天保守看顾引领我们，管教我们啊，使我们走正义的路。我们感谢你，每一天不论我们是要工作学习，还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，只要我们与你连结在一起，只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就是为你而活，我们为你而工作，我们为你而学习，我们为你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愿意我们多思念天上的事情。你不叫我们效法这世界，因为我们跟你一样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属于神的国。你愿意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在属灵的道路上日日成长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。七日的头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，为着过去的一周每一天你给我们的引领看顾和保守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心底深处的感恩，在为着这将要来的这一周，我们先将自己献给你，将我们所要经历的每一天献给你，有你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作王掌权，带领我们的一切啊，我们每一周这样来敬拜赞美你，讨你的欢喜，因为你造我们就是让我们以神为乐。等到下一周主日我们来到这里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更多的经历你，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，更多的向你献上我们的爱戴和尊崇。愿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的歌声，我们的琴声， 我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敬拜和赞美能够直达天庭，能够到达你圣的宝座前。愿我们的神在你的荣耀的宝座上得到你当得配得的敬拜和赞美，愿我们能够讨你的心意得到满足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在这里带领我们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献上，阿们。越与神相交，我们越感到我们时刻需要我们的神。我们接着想唱下面一首诗歌，我时刻需要你。 我时刻需要你，亲爱主，无人似你肉身是我安处，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每时刻需要你，救主现在是恩惠，我来救你，我时刻需要你，与我相近，当你临近我旁，试探难尽。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每时刻需要你，救主现在是恩惠，我来救你。我时刻需要你，我落我不，若你不来稳住一生虚度。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，救主现在是恩惠，我来救你。我时刻需要你，只剩孤身，使我完全属你，做你子民。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每时刻需要你，救主现在是恩惠，我来救你。 好，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第二篇。诗篇第二篇一到十二节，一共十二节。诗篇第二篇一到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。好，第一节，请。 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